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三者观听是佛，令诸众生大水所都水不能力。咁家就讲十四无畏之中咧，属于第三种。咁我哋人世间有好多种灾难嘅，好似天灾啊、人祸啊、大水啊，诸此类咧，就好多少有啦。我哋最近新闻到好多啦，咩撞火车啊、突然爆炸嗰啲，即系人祸谂唔到嘅。咁我哋在呢种情况之下，如果一佛教徒咧，你要亲近住观音菩萨，即系观音菩萨都会寻声救苦。令你在呢個部位之中咧，得到呢個無所部位，所以咧就十四種，加上第三種就是、免呢個水災。佢話三者觀聽就説服，觀就妙觀察智，聽就聽聞聽啊，船就旋轉，服就係歸翻，就係話觀音菩薩修二門圓通，以呢個妙觀察智觀察呢個聽聞聽啊。这个听闻性就有文用有文体，那文体就是不生灭的，文用就是生灭，就是我听音声，我们这个文性呢就是生灭的，有音声他们有，没音声就是说没有了，所以众生的执着，所以他观音菩萨呢以媚观察智反观自性的时候呢，就将这个听闻性呢就回归旋转去复发这个真如，復返呢個不生不滅嘅文性，亦都係眾生由此覺智起呢個妄覺加咧，觀聽全覆咧，就係觀呢個妄覺係生滅，係回歸呢個不生滅嘅此覺智，咁就叫做觀聽全覆，就令啲眾生大水所表示嘅人民，因為聽咧屬於呢個水，咁《靈經》咧下邊講啊，如果水業交就大水噶啦，咁加觀音菩薩咧，因為觀聽全覆。就變咗都冇咗呢個水，不受呢個水所漂離，因此以佢呢個功夫就可以加俾嗰啲眾生咧。遇到大水嘅時候啊，又唔俾水呢個浸死，咁令諸眾生呢、這個下邊都有一句，因為清我名號，點解有個清我名號咧？大家要明白，我都講過，好似我哋聽收音機或者睇電視，冇錯個電視係有呢、這個有嘢俾我哋睇嘅，但點知撳呢個台？你唔撳呢個台啫，或者撳歪都睇唔到嘅，就因為我哋撳一撳呢個台啦，撳得正啦，唔會撳錯啦，咁先有咗個畫面俾我哋睇，或者音樂俾我哋聽。咁我哋家陣時咧，念觀音菩薩都係一樣啊。你如果唔念觀音菩薩，佢亦都唔知你有冇事。你念觀音菩薩咧，邊度仲會尋聲救苦啦？你無論咩災難，的確啦嚇。我哋平時都唔該啲觀音菩薩，釋迦牟尼大師講啊，修正到嘅人有咩事，佢哋只得可以兼念觀音菩薩。咁真光大師就係近代啊淨土宗嘅歷代祖師中之一嚟嘅，近代淨土祖師。咁啊，佢一生啊喺靈岩山咧係提倡念佛，度咗好多嘅眾生。咁佢老人家都好慈悲啊，知道眾生嘅現象狀，覺得如果你念佛嘅人咧。如果有咩事，咁就念佛都唔錯噶啦。但係萬一咩咧，你都可以兼念觀音菩薩，因為觀音菩薩同所有世界眾生最有緣，所有眾生咧最有緣，所以所有眾生有咩事咧，觀音菩薩就會尋聲救苦，所以呢次令諸眾生咧下邊以後都係咁啦，應該有句清我名號。嗱咁由於清我名號啦，咁就唔知有呢個機啦。有这个发动这个机，即是有求菩萨，所以菩萨就寻声救苦，就无感不应了。我令诸众生，如果清我名号呢，大水所漂，被这个大水漂力就叫做大水啦。但水不能力，水呢就即是浸死了。呢、这個大水啦，唔會將你浸死。咁呢啲在呢個經裏邊有好多啲咁嘅故事嘅。咪從前啊，有個姓劉嘅人，佢就信觀音菩薩嘅。佢每一年都會朝普陀山， 嗱，普陀山就我哋中国四大名山之一，就属于啦观音菩萨嘅道场，就喺我哋中国浙江省嘅地方，系浙江省所归，好多人都去过啦。两宁波坐船咧，一两个钟头就到噶啦，一直去到普陀山岸边，咁啊上船咧冇见到就见到第一间最大嘅就系普济寺，再上咧就法雨寺，喺普陀山咧最有名两个大道场嚟噶。咁咧，佢哋就信觀音菩薩，平時佢念觀音菩薩，就傳大悲咒，有時又傳呢個觀音菩薩。咁以前觀音菩薩咧，佢係有緣咧，佢就年年觀音誕啊，佢都係普陀山嘅。咁普陀山近海嘅喎，所以你一定幫佢一定坐船嘅。有一次普陀山坐船，坐船咧，佢去到呢個蓮花楊嘅地方啊，佢突然間見到。有三朵蓮花向近出現，一朵蓮花就坐咗觀音菩薩，即中間嗰朵蓮花坐咗觀音菩薩，左右兩邊咧一邊就係善財，一邊就係童女，即係童男童女。咁呢位姓劉嘅人咧，佢見到觀音菩薩，佢就好歡喜，佢就馬上喺個船度咧就向住觀音菩薩嗰度啊，就頂禮叩頭。咁啊，正在頂禮叩頭，將要起身嘅時候咧。突然间狂风大作啊！狂风大作，咁个水好犀利，个浪又好紧要，就将只船咧系嗰啲波浪冚沉咗只船，成个船翻转嚟，嗱啲话全船嘅人咧都已经系死晒噶啦。不过系佢都咁奇怪，咁嗰阵时咧佢咪将念观音菩萨啦，别人帮佢唔到噶啦，你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只生死于道外，并无其他杂念。佢因住觀音菩薩，始終只有一個人咧，引佢一條路俾佢行。咁你行一邊落，佢自己都唔知啦。咁當呢個人咧唔見咗啦，即係停止咗啦，唔帶佢啦，佢就停止啦。舉眼一望啊，就佢住屋幾個門口，好快就到啦。嗱，咁呢個姓劉嘅咧，亦都係浙江人，由普陀山啊翻到佢個家鄉咧過千里嘅。嗱，咁過千里咧嗰啲。无论坐车坐飞机一段时间啦，但好似眨下眼之间，迅速之间好快，有个人咧带佢个路边行，咁啊引导佢咧，嗰啲人一到嗰个地方咧，个人咧唔见咗啦，佢亦都得一睇，就是、自己屋门口，屋门口咧咁啊，佢母亲就出嚟啦，知道佢翻咗嚟，点解你咁快就翻啊？普陀山咧，好似好似冇几耐就翻翻，佢将件事咧就讲俾佢阿妈听。阿媽就話係啦，可能咧係菩薩救你啦，因為佢自己認觀音菩薩，佢阿媽全家都係信觀音菩薩，咁啊因此咧，念觀音稱其名故啊，你念觀音菩薩嘅名咧，菩薩就會沉聲救苦，令你在呢個部位之中咧得到呢個無所部位即係平安大吉啦。嗱咁另外咧，仲有一個。是一个女人，是一个出嫁的新抱来的。那么今天她出嫁本来很高兴的日子，那么她也都那晚有很多宾客来恭贺她们，那我们坐一凳的地方呢就陪她们在饮酒吃饭。那么突然间又是呢个江边的大水涨，话这么快，好像一个今时今日所讲的话，什么她们海啸是吗？咁你一個浪冚埋嚟，屋就吹冧，所以當時出席嘅飲宴嘅人咧，都全部沖走啦，沖死曬。不過佢一個咧冇事，就係嗰個念觀音菩薩，見到咁嘅情形，除咗觀音菩薩都冇人幫到佢到噶啦。咁佢連坐張椅度咧冇事，除咗水漂流又唔沉，好似人托住四個椅腳咁嘅。咁佢又唔沉，除水漂流。咁啊，到到呢個外邊咧，有人見到佢咁嘅樣子咧，就將佢咧就救起，救起咧就問佢點解你咁好彩啊？人哋個個都幾乎浸死，全村浸死曬，不過你一個人你難喎，你有咩特殊嘅功夫啊？咁冇啊？咁我平時咧就係念觀音菩薩嘅，或者你特別就總之觀音嘅法門，我就信仰觀音菩薩，可以講咧係觀音菩薩嘅忠實信徒。所以可能千不離開咗呢個災難咧，可能觀音菩薩都加俾我。咁出呢啲問題咧，大家要生個信心。總之你念菩薩嘅名號，隨時都可 可以啦，澄清救苦嘅。嗱，呢啲咁嘅問題，在呢個經常啊，就觀音菩薩傳裏邊咧，係好多好多好多。不過咧，我哋就信任咗個規矩，凡係你遇到觀音菩薩幫你個忙，或者咧遇到觀音菩薩救咗你，咁好嘅事情咧，以我哋規矩咧，唔可以講俾人聽嘅。咁啊，點解咧？佛教就講呢個修養自身嘅功夫啊，邊一個人佢有咁嘅修持？佢有咁嘅功夫，嗰啲系你嘅修持，系你嘅功夫，所以感到菩萨咧系加俾你消灾免难、如意吉祥，系你嘅功夫所感嘅。嗱，咁你功夫所感啊，就与我哋无关咧，所以就唔需要宣扬，唔需要话俾人听我哋喐咁啦，唔准嘅。我哋佛经里边咧有一个问题，凡系无论边一个出家人，乃至一个居士。如果真有咁嘅功夫啊，佢一表露佢嘅身份，即系我有咩咩咩咩个好处咧，佢就要走噶啦，即系入灭。好多人都要死噶啦，佢唔可以再喺呢个人间。咁啊，点解有咁嘅情形咧？就系话，恐防有啲人，佢就利用呢啲咁样嘅谣言，话自己有乜有乜有乜有乜，自己有咩菩萨感应啊，又见到咩菩萨啦，咁即系引诱到嗰啲人咧，好奇怪。咁啊，對佢相信，因此咧俾佢受騙啦。以此裏邊嘅一説佛教咧，從來所有出家人唔係隨隨便便玩啦。我有啲咩功夫，我哋咩菩薩有咩感應，從來都冇講。其實出家人咧，好多好多好多都係念觀音菩薩或者念阿彌陀佛啊，得到好多感應。除咗佢要走啦，佢都要走啦，不如話俾你聽啦，啊，增加佢嘅信心啦。佢人未走，佢都唔会出声嘅，唔会话俾人听。好似我哋年中初咗慧远大师，一出人面前有三次见佛，佢从来冇讲俾人听嘅，从来未宣扬过我几多次见佛。到到佢系要走啦，即系话都唔响呢个人世间嘅，你见到啊？嗰阵时佢先宣布，佢一出人见咗三次阿弥陀佛二身，同佢说法。上呢次咧，我要走啦！我一定心西方极乐世界，我俾菩萨就指引我啦。咁呢啲想例我就一定你要走啦，唔可以再留呢个人间咧，好似蛊惑人哋，好佛人佢哋对你都系尊重，你个名啊你一次得啦。所以咧，奉劝大家你明白，凡你有人家同你讲，我又有乜啊，又有乜啊，我又见到乜，见到乜就系咩菩萨啊，你都听咗就算噶啦，你唔使咁刻意啦。對佢咧，好似好欣賞咁樣，因為真正嘅佛教徒、真正嘅出家者、修道者，佢有咩點解啊？佢唔會隨便話俾人聽嘅，係絕對守秘密嘅。啊，你好似任何一個出家人，包括我在內，一生人啊，出家幾十年，咁有冇功夫咧，就唔使話俾人聽嘅。冇功夫，人哋自己知。有功夫，人哋自己知。最重要咧，就要保持呢個清淨心，保持呢個正知正見，唔可以咧話自己有乜有乜有乜嘅。所以今日先同我哋順帶講呢個問題俾你大家聽。呢啲正正係真嘅，係觀音菩薩一種咧大慈悲十四無畏中，所以第三種係免呢個水難。個四者斷滅妄想，就心無殺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就鬼不能害。十四无畏中咧，属于系第四种，就免呢个鬼难。断灭妄想，嗱妄想咧就指我哋呢个第六识，包括呢、這个就呢、這个耳根。嗱，耳根從外邊嘅境界咧，就分別起一個綠色。呢個綠色啊，就係我哋眾生咧，係講緊生死根本嚟嘅，可以能夠殺害我哋呢個眾生嘅法身慧命。所以《楞嚴經》嘅第一卷咧，七巴破妄，就是、破呢個妄想心，破呢個第六色嘅妄想心。冇咗呢個妄想心咧，咁啊，即係冇咗呢個心中嘅鬼啦。佢就唔會殺害我哋嘅法身慧命， 等法官一何生斷念妄想，完全因呢個反文明自性嘅功夫啊，咁啊功夫深入就可以將我哋呢個妄想咧係斷念，即係心中冇咗呢個妄想鬼啦，唔會再俾呢個妄想鬼所害。嗱，咁觀音菩薩咁好嘅功夫，修正有效，斷咗呢個心中嘅妄想鬼，所以佢就以佢啊個種嘅功夫能夠加俾我哋眾生咧離咗呢個鬼患啦。佢話四者斷滅妄想就心無殺害啊！如果有心中嘅鬼，有心中嘅煩惱鬼咧，就可以殺害我哋嘅眾生為名啦。咁加觀音菩薩咧，修呢個反文明自性嘅功夫，佢得到斷除呢個妄想鬼，冇咗呢個妄想啦，就心冇咗呢個妄想鬼咯喎，所以話心無殺害啊，佢哋冇呢個殺害眾生咧嗰種咁樣嘅煩惱啦。因此咁啊，就令諸眾生呢個變得清我名號，入諸鬼國就鬼不能害啊！入到呢個鬼國嘅地方咧，鬼咧唔能夠害佢。嗱，佢入諸鬼國，其實我哋咧好多地方咧，呢、這個世界上咧有好多嗰啲咧，唔係幾乜嘢嘅地方嘅，有好多鬼嘅地方都有。咁根據觀音菩薩傳裏面講咧，佢從前有500個商人，你入海採寶做生意，咁啊一去到半路咧，經過一個鬼國，當時先有一個人咧，佢就信觀音菩薩嘅，佢知道啦，佢就同船船嘅人講：，我哋呢只船咧，已經向住呢個鬼國嗰度咁去噶啦，希望大家一心一意，在咁嘅環境之下咧，別人幫我哋唔到噶啦，我哋只有清念南無觀世音菩薩。我哋一心咁样念啊，唔好谂其他嘢，就希望菩萨咧系加俾我哋。谂佢一清净本身菩萨，大家一齐咁念咧，咁啊真系啊呢只船咧就唔向呢个鬼国嗰度咁啊去啦。但其中有一个就唔信镜嘅，有一个佢话有乜事啊？真系我哋家咁样入呢个鬼国啊！除非有咩方法救我哋嘅啫，咁人家觀音菩薩就可以，咁佢就唔信，唔信就唔念，唔念咧，嗰只鬼就捉咗佢，捉咗佢咧，咁佢就快啲念啦，咁一念呢只鬼就落去我，就放咗佢，結果就全船人咧都可以離開呢個鬼嘅災難，個鬼就不能害啊！嘅同時，凡係念觀音菩薩嘅人，都係一個善人。都是觀音菩薩的弟子學生，那你一心一意念觀音菩薩，固然觀音菩薩是加俾你扶持你，所以有特教用那些諸天護法事神都保護你，都擁護你，所以那些鬼呢，那些惡神惡鬼呢就無法害到你，所以說鬼不能害。咁者分文成文，就六根消服同於聲聽，临定众生，临当彼海都断断坏，此其冰窝犹如割水，亦如吹风，性无动摇。嗱，呢个属于咧十四无畏里边咧，属于第五种，就是、离开呢个刀兵嘅灾难，即系刀兵咧，即系啲刀咧，啊杀佢唔到噶，唔会杀到佢噶。所以话五者就第五种，就分文就成文，嗱分就分就。分集啊，反文文字性啊，分集咧就将呢个生念、清音声呢个文用啊，系成翻呢个不生不灭嘅文体，咁就分文就成文，就是、六根就消服。六根咧，只不过眼耳鼻舌身意嘅六根，根以能生为意啊，呢六种都可以生起。呢、这個色心，呢、这個妄想心，所以佢能生妄想心嘅作用，咁就叫做六道嘅根。嗱，加咗分文成文，本來就係咧帶嚟反文文字性，依啲嘅耳根咧下手收集。因為六根都得到消復咧，就係、是、話在經上我哋聯經本身講啊，六根 就性中相知，但是用中就相背啊。从作用来讲咧，眼系只能见，唔可以当听音声，唔可以当食嘢尝味道。我哋嘅耳仔只能够听音声，唔可以当眼咁样见嘢。呢就叫做分门别户啊！就好似一间屋，一间屋咧，好似香港下先嗰啲豪宅，三几千尺地嘅，咁一见好咧，就出六个房间，由第一号睇到第六号六个房间，咁就分门别户啦。个个房间唔同，呢、这个第一号，呢、这个第二号到到第六号就分门别户，各有各个作用嘅主人啊。但是同一个空间喎，佢呢个空间咧冇两样嘅喎，都系呢一间个豪宅嚟，几千尺地咧，都系换个地方，不过由个地方空地咧系交六个房间之喎，所以话性中就相知啦，在呢个本性里边咧系互相通嘅，系互相知嘅，但系用中就相背，我六根都系一样啊，迷咗呢个真如妙性，一念个妄想无明。就變咗咧，將呢個本身呢個涅槃妙體啊，就分成為見就為聞，以共啦嚇為呢個妄想。啊，但係咧呢六種根啊，都係因為迷一心而玩起嘅。啊，所以六根反聞自性啊，亦消除咗呢個六根嗰啲煩惱，就回歸呢個清清淨淨嘅真如法界。就好似呢間豪宅，如此六個房間，加將佢一拆拆咗佢咧，冇嘢啦，咪得翻一個房間，幾千隻空地咯，幾千隻空地，要建立六個房間，六個房間打咗，唔要咗拆咗佢，回歸一幅大個空地。就譬如我哋六根都係一樣啊，迷一心而玩起呢個六根，再眼入邊就見，再耳入邊就聽聞。在呢個鼻入邊就聞香臭，在呢個舌入邊就嚐呢個鹹淡甘辛，在呢個身啊各從冷暖殺滑，如是六根咧各個分門別户，有佢呢個作用，有呢個界限係唔可以分超越嘅。咁加上師觀音菩薩從呢個耳根聞性下手，因為反聞就聞自性啊，聞根可以解除煩惱。文根是回返一心自性，由于是性中相知，所以一根既反完，六根的性解脱了，向下所说的，所以得闲观音菩萨分文成文，转这个生灭的文用成为不生灭的文体，一根反完，其他眼啊、鼻啊、舌啊、身啊，六根同得到解脱，过六根就消耗了，六根同时消除佢呢個煩惱係復歸一個妙真如性，咁就同於聲聽啊，聲就係音聲，聽就聽聞。嗱，音聲就我哋嘅耳根咧係聽聞嘅，就加觀音菩薩收呢個耳門圓通，因為收耳門圓通啊，所以反聞聞自性，結果初於流中入流莫所，圓破五根就圓超五族，究竟正道。不生不灭的真如无上涅槃，咁啊，加埋六根咧，除咗呢个文根之外啊，其他个五根咧，亦都系同时解除呢个烦恼，同于咩咧？同于呢个音声啊，呢个听闻性一样，即系咧音声听闻性，不过咧回归自己嘅一真法界，其他个五根咧，亦都系一样。我回歸呢個一真如性、一真法界，所以其他五根咧回復一真法界，就好似同呢個聽音聲嘅聞性一樣，亦即係實個六根消復嘅意思。佢能令眾生下面有一句叫做清我名號，就臨當被我刀斷斷壞啊！嗱，因為菩薩反聞聞自性嘅功夫。咁啊，究竟圓破五音，圓超五族，究竟返往歸真，正到無上菩提，所得嘅就係金剛三昧啊！三昧即係禅定，係正到呢個金剛三昧禅定。呢種禅定 是能壞一切煩惱，一切煩惱不可以壞的禅定，就好像這個金鐘之光能夠壞一切的事物，一切的事物呢不能夠壞這個金光。那麼菩薩知道這個金光三昧是究竟堅固而不能外邊所壞，所以他就能夠呢是加倍啊那些眾生有這個刀兵的災難的時候呢，可以令他免離這個刀難。那令諸眾生如果稱我名號就成為機感啦，令念觀音菩薩的名人家有機啊，我們這個機呢如果念觀音菩薩名，菩薩尋聲覺都未有感應，那稱我名號就臨當避害啊，正式的臨到幾人在那裡害啊，或者要舊時作為殺頭啦，臨當避害啦，那些刀呢就會斷壞。那從前有一個女眾的學佛，她是信仰觀音菩薩的，她就常常呢她就打了一尊觀音菩薩的金像，是實體尊的，那舊時人呢就梳髻的嘛，女人固然梳髻，男人就是梳髻的，不同的那些剪邊舒服了很多。那舊時的禮教呢不单是女人的梳边，出嫁就梳着髻的嘛，那么男人都是的，男人是长边的，是家先男人没着边的，那他就是梳着髻的。那么这一个女众呢，他一信观音菩萨，他就去金土打一尊呢大概得不够一寸那么高的观音菩萨，他就躺在髻那里每朝梳头，那么将这个髻啊，就将这个計打好了，他們將觀音菩薩呢就放在這個計裡面，將這個女人那隻梳邊那隻計呢這樣就包住觀音菩薩，那麼一向都是這樣的習慣，朝朝梳頭梳計呢就觀音就藏在裡面。那有一次呢就被人家陷害，那麼受了這個冤獄，而且所犯的好重是要死刑的，那個觀音呢这个行刑的人士啊，我监斩他一刀斩下去，不单是个头不会断啊，伤痕都没，反而他斩出张刀呢都是斩落那些杠一样，那个刀的刀口都伤了，刀的伤口刀的刀口呢都崩了，直接将刀斩到钢铁那里，你说是我一刀你就崩呢，咁个监斩官睇咁嘅情形唔对啊，冇理由噶噃，不如咁啦，等我嚟，佢自己亲自将刀斩头，一斩到佢又喺又可以斩到个杠嗰度，当一声，而且刀都崩咗嘅，如是连斩三刀，咁都冇事。我哋依照今日个法律咧，如果定死刑，一次行刑，如果你唔死嘅话，都要放人噶啦，当然。冇乜理由话唔死嘅，何况话佢斩咗三刀，咁咪依情之理都要放人啦。咁啊放佢咧，就问佢啦。佢话点解呢个颈有啲乜嘢啊？一刀咁厉害杀头噶嘛，佢一刀唔得，两刀又三刀都唔得，佢哋有啲咩嘢办法啊？令你咁样啊？咁啊佢话我冇嘢，我就系念观音菩萨嘅。佢话个头是嗰只计咧。朝朝梳头，梳只髻咧就将观音菩萨藏喺里边，都或者随身供养，可能就观音菩萨加庇啦。我哋睇下咯，攞出嚟睇，原来观音菩萨个颈咧又有三个刀痕，咁啊即系证明啦吓，佢就观音菩萨挡住个三刀，就唔怕个头断，即系话唔怕死啦。所以呢一点咧都系无形中啊，就系帮咗佢，系救咗佢。这些事迹呢就经历了很多，也都我们要相信真的是观音菩萨在这个灾难的时候呢菩萨可以救我们。那么从前还有一个他们做生意的，做生意去在外面呢大家同事呢或者喝杯茶聊下偈呢，都是赞叹我的太太好好的，我的太太啊不单是精洁严肃好有道德，顾家照顾大小都好，咁佢个同事听到啊，真系咁好，咁就故意捉弄佢，都唔系有所谓捉弄佢，佢哋特登揾一日咧，就去探佢呢个蚀口呢个老板咧个太太， 咁呢個太太咧睇見哇丈夫嘅同事嚟喎，就唔敢怠慢，咁啊斟茶斟水啊，咁啊招呼佢。咁啊，舊時嗰啲女人著嗰啲衫咧，就唔係同今日咁話坦荒露臂嘅喎。頭先講咗個禮教女人著嘅衫咧，要冚埋呢個手嘅，即係佢如果唔卷呢個衫就做嘢咧，你連個手指都睇佢唔到嘅。咁但係你招呼丈夫嘅同事朋友啊，佢要斟茶斟水洗杯，都要連呢個衫袖噶嘛。咁你連呢個衫袖咧，佢個呢個太太咧個手有字黑字，即係嗰啲墨啊，有啲黑嘅墨。佢啲同事睇到啦，睇到佢太太呢個手咧有啲黑墨，咁佢就記住個心咧飲完茶酒咧翻去同佢老闆講佢，佢話你講你個太太點樣精緻，點樣有德，佢話計我嚟睇咧，完全冇呢回事啊！咁就話點解啊？佢話我太太非常好賢淑嘅喎，冇唔正當嘅行為嘅喎。咁我話俾你聽，佢話嗱，你個太太隻手有粒黑色嘅墨，即黑色嘅痣啊！咁呢啲本來別人睇唔到，但我就睇到，我知道係咪啊？你知唔知啊？你做丈夫應該就知嘅啦，冇理由唔知嘅。就咁樣閉，可能自己嘅太太咧同呢個同事啊發生關係，我問佢：如果唔除衫，佢點知個太太佢隻手啊有粒痣咧？又舊時嗰啲禮教啊，你個手都冚埋嘅，手指睇唔到啊，佢能夠睇到。咁可能就諗歪咗啦，佢就怒氣沖沖咁咧，就翻屋企攞張刀咧，真係咧佢將自己帶綠寶啊，又要斬佢個老婆。你一翻去敲門咧，就一個女人出嚟。你一開門咧，佢就睇見就係自己個老婆，就好似個老婆咁嘅樣，就連氣斬幾刀，斬到碌地出去死咗啦。咁佢就驚啊，因為殺死人咧。要填命嘅喎，雖然係夫妻啫喎，都冇權斬死對方嘅喎。咁佢就驚佢走，又咁遠走咁遠，就恐怕俾人喺度拉到。咁佢過咗一個時期，好似冇乜動靜咁，佢又冇聽到話邊一個地方啦嚇，一個太太俾人殺死，你執埋呢個兇徒，完全冇曬動靜。呢一些都佢就覺得奇怪啦。咁佢就翻到屋企咧。靜靜地翻屋企咧，咁啊敲門。後來佢太太出嚟開門啦，佢就問佢太太：佢你嗰一日啦，你喺屋企做咩啊？佢話我冇嘢啊。佢話我日日都拜觀音菩薩，我家都拜觀音菩薩。咁不過你敲門，我咪開門俾你咯。佢哋真係，我真係噶冇咩。咁先至佢呢個丈夫咧諗起，可能佢太太咧係信仰觀音。拜觀音菩薩，咁啊，所以觀音菩薩擋咗啲幾刀。後來兩公婆咧，就真係去觀音菩薩嚟睇下，觀音菩薩背脊咧有幾個刀痕，等證明咧觀音菩薩咧就替佢擋咗幾刀，咁令佢太太咧係保持呢個名譽，保持呢個精緻，唔會俾人嗰啲怨害，唔會俾丈夫啦嚇誤會。呢啲觀音菩薩咧就將佢啊～如此就係救到啦。咁啊，同時咧，六祖大師，大家都知道我哋中國六祖大師係廣東人嚟嘅。廣東人咧，都做紫興啊，南紅下邊紫興人。咁啊，大家啲六祖嘅響呢個五祖黃梅五祖啊，德卦。咁啊，五祖咧就傳佢嘅衣缽，但係六祖未去黃梅之前咧。咁啊，五祖一個最得意嘅弟嘅神獸大師啊，佢認為咧係上座係上首，等於話五祖啊有咩事啦嚇？繼承五祖個位咧，應該就神獸大師佢呢個得意弟子。咁但係咧，六祖一去到咧冇幾耐，五祖就傳法俾佢，連呢個衣缽都傳埋俾佢，變咗神獸自己雖然放得下睇得開。但佢呢班門徒弟子咧睇唔開啦，奇怪。咁啊，我個師傅啊係五祖嘅得意弟子嚟噶嘛，亦都有見地，有修養。佢哋嚟一個咁嘅外人，幾日就將佢呢個法攞咗去，呢個衣缽攞咗去，就唔瞓。咁啊，有人咧喺門徒先打坐嗰陣時咧，有幾個門徒就用刀咧去斬到六祖。但結果都斬唔到喎， 咁啊，穆特拉斯佢未必系算本音仆人，佢就参禅打坐，系参究自心，能够开作悟。所以呢个心经所讲系照见五蕴皆空，系度一切苦难。咁啊，五蕴都皆空啦，当然就无我啦。有我，你先可以刀伤到佢啊嘛。咁啊，我都尚且无，就边处俾你斩得到啦？所以下面话。刀段段话就史力冰光，你犹如割水啊！你话嗰啲刀有一个海个或者一个面盆装一盆水，你搵只刀去割佢，好似诶芥蓉体咁样解佢咧，解唔到噶嘛，嗰啲系水嚟噶嘛，连个痕迹都冇噶。就譬如啊，我哋如果遇到呢个刀难，我哋念观音菩萨嗰啲刀咧，伤害我唔到。就好似一割咗啲水咁样，冇晒痕迹。但系逆如吹光啊，嗰啲风吹过太阳光，光啊，即系包括日光同埋月光。嗱，咁啊，嗰啲光咧就好慢，好似今日啲车就今日啲33度制噶。咁一中嗰阵先一几犀利嗰啲字头，大家都知噶啦。嗱，啲阳光啊咁光猛，系唔系啲风可以吹得熄嘅咧？个星球就系受风球，出今日咁大嘅太阳，呢、这个受风球都吹佢唔熄啊！佢本身就咁大嘅阳光，系咁热嘅，你点吹都佢熄得嘅。咁呢个风就佢如同呢个刀兵啊！咁啊，风唔能够吹熄呢个日月嘅光明，你有如呢个刀咧，唔能够伤害到呢个念观世音菩萨嘅人。所以话逆如吹光就性无动摇啊！呢、这个人被斩嘅咧，呢、这个人咧，佢呢个本性咧冇喐动过，唔会俾你伤害。就好似嗰啲刀割嗰啲水，水无痕迹，唔会被你将刀咧所动。又好似个风吹呢个日月光明，日月光明依然系咁光，普照大地，唔会俾呢个大风咧系吹暗吹熄咗佢。所以逆如吹光的性无的摇动啦，嗱呢段经文咧属于咧系勉励呢个刀兵难。第六者文分精明，就明遍法界，执诸暗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夜叉罗刹、鸠盘查鬼及皮舍遮、富丹罗等，虽近其旁就目不能视啊！呢一段经文就十四无畏中，属于第六种，就系免呢个鬼难。嗱，文分就精明，文就系反文，文字性嚟；分就系分修，系分言分就。由于我哋反文字性嘅时候咧，念念都系不生呢个文体，就可以分修呢个文用嘅生灭咧，都归翻呢个不生呢个文体。我哋正到不生灭嘅文体啊，即系究竟成佛啦，就可以讲咧呢个智慧心光啊，就得以显露。所以佢精明精即系冇杂，明就系明照啊，就是、我哋正到呢个实相嘅理体，正到呢个真如妙性嘅本体咧，佢有一种咧系智慧光，呢种智慧光咧系纯一无杂嘅，系普照一切咁，佢哋精明。就明遍法界啊！佢哋用咁个精明嘅光呢、这个智慧光咧，系遍满法界，唔系一个地方有，整个法界都有。点解？因为我哋个佛性咧，系遍一切事，遍一切处，遍法界都有。咁既然你反文自性，正道呢个不生呢个文体，究竟成佛啦？回顾呢个本体周遍过。所以佢個智慧光咧，咁啊亦都係周遍，所以明遍就法界。佢呢個智慧精明之光啊，係遍照法界在在處有。佢執住幽暗，性不能存；幽暗即係黑暗，含咗係破呢個鬼難，同係鬼都係黑嘅。凡你做鬼都係見唔得光嘅，因此咧，啲鬼你幽暗黑暗嘅。嗱，咁啊，菩萨修呢个耳目圆通，反文文自性啊，咁啊，将一切嘅阴声外尘 以我內根聞音聲聞用，所謂挺脫根塵回歸一心，所有這個黑暗的煩惱完全是消除，包括意思塵三無明，三煩惱都消除，就沒有這個黑暗了。我們眾生有這個三煩惱，就在黑暗中過日子，沒有這個智慧光陪的普照，加觀音菩薩既然是反問問自性，圓破五音就圓超五族，究竟成就無上菩提三如來藏，咁啊體周遍過，所以呢個光呢亦都係周遍。既然周遍法界在在處處都有菩薩嘅智慧光啊，光能破暗，所以執諸幽暗就性不能存啊。幽暗嗰種品性性啊，冇人知存在。通常講有黑就冇光啦，有光就梗係冇黑啦，呢個係相對而肯定嘅。咁既然係咁嘅相對啊，菩薩證到你嘅一心嘅智慧光遍滿法界，即係話遍滿法界冇咗呢個黑暗啦。咁冇咗呢個煩黑暗咧，所以菩薩就以此嘅功用嚟到度眾生。佢哋眾生遇到鬼嗰陣時咧，唔得害唔到啊，真係眼都睇唔到嘅。所以話能令眾生若叉羅三，呢個若叉即係夜叉，同夜晚嘅夜字一樣咁樣。夜叉咧係一種鬼，中國話佢哋節疾啊。好似早前都講過呢、這個就覺得佢好敏捷呢種鬼啊，出手好快，快到點咧？東南西北四個火頭，四個人背脊對背脊向外邊咁樣射箭，當然又好快一齊射，但冇人捉得到嘅。唯有呢一種藥叉鬼咧，佢就能夠通視，將四個方向嘅箭一手就立住。你話佢呢個敏捷幾快咧？所以出嚟叫做係節疾鬼，屬於呢個南鬼嚟噶。有羅刹咧，羅刹就叫做係可畏鬼，係好暴畏嘅呢個樣啊。咁啊眼嗰啲個圖靈，嗰啲牙齒好似一把刀咁嘅，影真係難睇嘅，所以叫做可畏鬼，好暴畏啊！你睇到好驚啊！但呢個就個女鬼嚟，叫羅刹。啊，溝盤茶咧，你個印度啊，中國就瓮形鬼，瓮即係水缸啊，水瓮啊，水缸佢個樣係咪真好似水缸咁就唔知啦。總之翻譯過嚟咧，就叫做瓮形鬼。是咩鬼呢？就是專門的宅人的，即我們通常說被鬼宅就這個人就怪了。但是被鬼宅呢，你不一辦法，你不用怕的。我也試過，當初做小和尚我也試過，一下老人家沒了，老了沒了，後生我也有，真的成日睡覺睡到半夜，好像全身不動了。你覺得呢？但你的心很清晰，知道自己的好像不動，好像被鬼宅一樣。你連觀音菩薩呢，真的用了幾年他就會動回來了。所以這個瓮形鬼呢，他的樣子不像水缸一個瓮那樣就不知道，但他還有一個作用呢，就是專門責人的，所以是責人的鬼，他就溝盤賊他皮射啫，中國人的淡精氣鬼啊，好像那些五谷啊，那些花果啊，人的精氣啊，他就專門吸收這個精氣的，所有嗰啲精氣咧都俾佢吸收咗。嗱，點解佢咁樣平時嗰啲渣咧？因為鬼個樣咧無形無相嘅。我哋舉一個例，嗱，所以我哋佛教徒啊，如果出家嗰啲受初五戒嘅人咧，所以供祖先拜祖先嘅佢唔食嘅。點解咧？跟住我哋頭先講啊，我哋幾碗供菜，供過祖先。供個神位咧，即係嗰啲鬼咧已經食過啦。佢就唔係連渣食埋喎，佢就吸收咗呢個精華。咁既然鬼食過噶啦，我哋受戒嘅人，包括五戒嘅居士，當然就唔會同鬼爭食啦。所以就唔會食嘅。如果你要食都冇問題，即係啲味道唔同，你試下。凡係供個祖先、拜個祖先嗰啲嘢咧，但係都是壞柴柴咁嘅樣子嘅。等於個精華嗰啲味道咧，俾呢種鬼啊完全吸收咗去噶啦。 所以呢啲位咧，佢就膽精氣位。嗱，負擔來，負擔來呢種位咧，佢就臭惡位，可能佢日日都冇嘢食嘅，脾氣又臭，所以佢臭惡位。佢衰近其旁，咁木不能施啊！佢雖然啦、啊、近到你呢個慈觀世音菩薩嘅人，企喺佢側邊。啊！觀音菩薩因為有光普照你啊，有啲嘅智慧雙光普照你，咁嗰啲鬼咧喺你身邊啊，嗰啲鬼人都看你唔到啊，連睇都睇唔到啊，目不能視，眼都睇唔到啊。咁世界上有冇啲鬼個國家都有啊？經常講印度當然有個國王，佢所住呢個地方，即係所建國呢個地方呢、這個國土咧。鄰近呢一個鬼國，咁個鬼呢就食人嘅，大家都知啦。鬼食人，我呢個故事我都講過嘅。咁要同呢個鬼國嗰啲人咪一堆，所以啲鬼肚餓就走嚟捉人食。知唔知細路仔可以講咧，全國嘅人民都不勝其煩，都好唔願意，亦都好悲傷，坐坐住住隨時都唔見咗呢個人。咁呢個國王呢？就有人啊，就同呢個鬼啊開會，咁人哋佢解釋呢個問題，咁佢話：咁我點啊？我哋冇嘢食唔得噶噃，個人就咁啦。你既然隨便捉我哋，不如我哋咧願意每日就捉一個人輪到，無所謂大細心，無所謂親疏老幼，總之每一家每一户輪到，輪到邊一個就邊一個都送俾你哋食。我哋嘅郊外一個地方郊外度，你哋就去捉嚟食啦。咁嗰啲鬼國嗰啲鬼咧，亦都話都好啊，好主意嚟應承。咁有人咧又輪啦，輪啦輪，輪到有一家咧，我哋講埋一粒仔，個毒仔，咁輪到佢啦，咁啊點咧？當然係唔願意咧，有個人商量話可唔可以？我哋邊有得粒仔啫喎，粒仔死埋咪連就斷種。连香灯都冇咗，咁国王话都冇办法噶啦。佢话边个已死噶，所以我哋问嗰只系轮到嚟啦。今轮到你就冇话讲噶啦，你只有去啦。咁都做父母都无可奈何，就将呢个仔咧，就夜晚太阳落山嘅上下咧，就送去郊外日日送去嗰个地方。佢放低个仔咧，就讲下个男仔，你今日有灾难。咁呢个灾难咧，可能咧攞咗你嘅性命啦。他說我做父母啊，都冇話識幫你嘅，唯一可以幫你，希望今晚冇事咧，你就念觀音菩薩，你聽阿媽阿爸話，你念觀音菩薩乜嘢都唔好諗，亦都唔使走，亦都唔使驚。總之咧，我一離開你咧，你就念觀音菩薩。咁呢個細路仔都唔知咩佢哋死咩佢哋鬼嘅係嘛？咪聽阿媽聽阿爸話，咁啊見到阿媽阿爸走咗啦，佢坐住荒郊野嶺，就念觀音菩薩。咁佢呢個父母翻去屋企咧，佢亦都念觀音菩薩。咁就佢個仔同個父母啊，都係同一條心念觀音菩薩。咁啊，觀音菩薩曾經咁都知道呢件事啦。咁就嗰晚啦嚇，就加俾呢個小朋友放光普照呢個小朋友。嗰啲鬼嚟到咧，今日睇唔到佢，只係見到個光殘眼。咁啊，連佢都睇唔到，小朋友睇唔到啦。佢又點樣可以捉小朋友去食咧？佢因此咁經過一晚嘅事物發生之後，第二朝咧，佢呢個做父母噶都好擔心個仔點咧。一早起身就去作埋嗰個郊外嘅地方，見到佢呢個仔，佢就好歡喜啦。咁啊，將佢仔又講俾佢聽，昨晚好似好多光照住我，冇乜第二樣啦。咁啊，做父母知道係觀音菩薩加俾。所以就將個仔都抱翻屋企，就宣傳。佢本地就想唔俾個鬼啊殺害傷害你哋大家全國人，都一心一意，家家户都念觀世音菩薩。所以我就有句話叫家家觀世音，就係咁，係咁嘅意思噶啦。係人都知道有觀音菩薩，係人都知道佢有大慈大悲、廣大靈感、尋聲救苦。所以全国人都听呢一家人嘅话咧，全国人都连观世音菩萨嗰啲鬼真系咧系冇法子咧，系 是害他們，令他們的潛國那些鬼呢是無法害到他們潛國遠了這個鬼難，所以說性不能潛，能令眾生清我名號，若差羅刹溝盤茶鬼及皮姐姐富家羅等雖近其旁就目不能視啊。七者陰性如燒，官性反油，離諸塵網，能令眾生清我名號，禁是枷鎖所不能着。这一段经文呢，第十四无畏，第七种的无畏，他就离开这个枷锁的灾难。枷锁就是刑具啊，古时呢大家看那些粤语片都看到的了，如果你犯人严重一点，有个枷呢就枷住个颈，两个手呢就几乎真是提高向个枷锁咁啊，合埋呢个枷呢他就不动的了。锁呢就锁呢个脚，枷就枷呢个颈。咁家話我哋念觀音菩薩啊，可以免離呢個枷鎖之難，所以話七者係音性嘅元宵，係音就係聲音，性就屬於呢個等性，元宵咧就係眾生，我哋一般嘅眾生，以呢個生命嘅文容，隨呢個音聲分別，好嘅音聲。佢生物歡喜心，唔好嘅音聲或者批評佢或者鬧佢，佢就唔高興，生物親心。佢唔理解呢個音聲係如幻如化，俾呢個音聲轉咗去，就係呢個如痴啦。所以眾我哋普通人啊，因為貪，因為呢個音聲而起呢個貪親痴，咁就叫做音聲如痴，亦都叫咧係音聲嘅交集啦。嗱，咁喺陰性元宵咧，就觀音菩薩，佢觀呢個陰星啊，就係咧不生分別嘅文性，佢個文性啊不生滅，不動如如，不隨呢個陰星所轉。你讚歎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唔會歡喜；你鬧觀音菩薩咧，佢亦都唔會嬲嘅。因為觀音菩薩所證嘅係平等法界，係清淨真如，冇曬呢個貪嗔痴嗰啲煩惱，所以陰性如燒咧，就觀音菩薩喺呢個陰性之中啊，反問問自性，而得到咧係圓滿，係消除呢個陰性嗰種嘅煩惱。陰性如燒就觀聽反入，點解會陰性如燒咧？就是以这个妙观察智观察这个听闻性啊，不随着外面的音声流转，它就反入了，即是逆流逆观众生的听闻性，就随外边转被音声转了去，那么加观音就被音声元宵了，声都不可得了，就观听就反入了，观这个听闻性呢是念念的反闻自性，咁就觀聽就反入，佢離諸就塵網啊！嗱，塵網就指呢個顛倒嘅文機，離諸塵網咧就係由反文文自性嗰種嘅功夫，可以遠離呢個生滅嘅文容，離開種種嘅分別嘅塵網，去離諸塵網。嗱，咁觀音菩薩反文文自性離諸外邊嘅音聲境界。所謂初明中入流無所，乃至到心入境直以前，一切的煩惱都斷盡，咁當然咧就離諸塵網咯喎。嗱咁啊，塵網就係累聚，能夠令我哋眾生咧唔得自然，能夠令我哋眾生流轉生死，自己咧係冇曬呢個主觀，冇曬呢個主見。我哋唔可以唔受呢个生死轮回。嗱，咁加观音菩萨咧，既然系观听反入离诸尘网啊，观音菩萨点解得到自在解脱？既然佢得到自在解脱，所以以佢呢种嘅功能，呢种嘅慈悲，令到念观音菩萨嘅人咧，可以得到咧远离呢个枷锁，得到咧系解脱。 佢話靈珠眾生，如果稱我名號啊，禁係枷鎖，禁係即係唔得自由，枷就枷個頸，鎖鎖住只腳，即係全身有呢個刑具啊。但係如果你觀音菩薩嘅人，就鎖不能著啊，所有嗰啲枷鎖咧，唔能夠著佢呢個身體，令佢咧係斷斷咁樣咧嚟到壞咗。那么从前有一个人，其实他是一个好人，就不是一个打家劫舍的坏人，但他不幸他又不是一个地方，刚刚有人打家劫舍走人，那些兵拉人他就走人，那他不知道什么事嘛，那他就站在那里，那些兵卒你知道他是个同党，就拉了他，咁拉咗佢咧，好似佢又走得快，總之走甩咗，走甩咗咧，咁嗰啲差人啊就翻嚟同個官講啦，佢話我哋啲唔捉到佢，俾佢走甩咗。咁呢個官咧，好似佢胡桃官，既然咁啊，就代罪羔羊啦，即係佢太太啦，啊，佢個丈夫走咗，佢就冇辦法啦嘛。既然拉唔到佢丈夫啦。不如拉住呢個太太代罪羔羊啊！你個太太就無辜噶咯，咁樣喎，你先生亦都係無辜，根本就佢都唔係個賊人貪劫者，不過咧佢係唔好行到嗰度，一樣誤會佢係做賊打緊劫者，咁咪拉住佢啫。咁家丈夫走咗啦，個官就將佢自己難為代罪羔羊，咁亦都只有接受咧，冇得反抗啦。咁拉住個監房咧，當然就枷鎖都披在佢身上噶啦。好唔得自由自在噶啦，冇曬呢個自由自在噶啦。咁坐咗幾日監咧，咁嗰個監房就大火，火燒突然間就火燭，火燭啊！嗰啲肉即係佢將嗰啲坐監嗰啲犯人咧，通通就搬到個門口，唔好燒死。咁啊，但係咧當時啊，你有一個出家人喺我哋面前經過。咁呢個被含冤嘅呢個人嘅太太咧，一睇原來呢個就自己嘅皈依師傅，咁我就叫一聲師傅啊，佢你要救我呢次啊，佢我受咗個災難啊，可能會死刑噶殺頭噶，就算未有殺頭，都扭係枷鎖啦，都冇曬自由啦，想走都走唔到啊！咁佢個師傅就話：佢話咧，我都冇人知救你。你被人拉咗點啫？佢唯一可以救你嘅，你就一心一意念觀音菩薩，可以咧逃過呢個災難。咁啊，既然師傅咁樣教佢啦，咁呢個耶穌咧聽師傅話咧，在咁嘅情況之下，唔聽都唔得。咁啊，執起嘅念觀音菩薩就念咗咧，係三日三夜，三日三夜啦，咁啊。他自己那些鎖住那些枷鎖好像自己呢就斷了甩了的，但他都不敢走的，他看看自己雖然枷鎖好像甩了鬆了，他有些肉足守住的嘛，他都不敢走，仍然跟其他那些犯人一樣走了一堆。那到臨夜了，你聽到觀音菩薩說那個某某人他是冤枉的，我家人幫你，你快點走啦，你中了就沒機會，你快點走啦。那這個被冤枉的代罪羔羊呢，周大人一看果然那個監獄門是打開的，但是看監獄那些肉樽個個都睡覺，七個眼睡，那他就走了，走了大概呢走了三幾十里，仍然有男人而來，但是一看就是自己的丈夫，因此呢兩夫婦團聚不受這個冤屈，就有個願走個願離開自己本身這個地方了。這些故事都是屬於觀音菩薩真的大慈大悲，絕對不是說迷信的，我們一切人都有一切的災難，災難之來是我們想不到的，好似上一排印尼特地震、大海嘯， 幾分鐘就死幾十萬人，你諗唔到啊！分分鐘嗰啲災難啊，都會降臨我哋呢個身上，所以我哋平時咧要收下呢個善心。除咗你嗰日頭先，我最好就食下素，唔好傷害咁多眾生啊！因為冤冤相報啊，你殺佢，以後佢就殺翻你，呢個肯定嘅，有因定都有果，好簡單。如果我踢你兩腳，你冇理由唔還手嘅喎，冇理由打翻我。可能你打我仲重過你踢兩腳，咁點解我俾人打到咁慘咧？就因為我唔好踢你兩腳啊嘛，所以咪俾人打翻咯。呢啲咪如是因定如是果啦。所以我哋一個學佛嘅人，最緊要修一種咧所謂慈悲忍辱。除咗你觀音菩薩之外咧，我哋要修觀啊。點解唔好傷我啲眾生？唔好食眾生嘅肉。從呢個戒經裏面講咧，一切男子都是我父啊，一切女人不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我六道受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是殺我自己個父母啊！所以我哋都對一切嘅人要尊重，好似自己個父母咁樣，一生殺佢噶。所以《法華經》亦都講佢哋上低菩薩品。咁點解常跟菩薩咧？佢係個出家人嚟嘅，但係出家人本來就唔可以同在家人頂禮嘅喎。就算受咗五戒、八關齋戒、受個菩薩戒都好啦，出家人都唔可以幫你叩頭頂禮嘅。咁但係常跟菩薩佢個出家人，佢見人佢都頂禮，當然下次嗰啲居士個個都走，嘿，你點解同頂禮啊？我係在家人嚟噶，佢就講啦，佢話我不敢輕於汝等啊，汝等得係未來之佛。你既然是未來之佛，我家頂禮就不是頂禮你，我是頂禮的未來之佛，都是一種平等心，他所修的是一種無緣大慈悲，每一切人既然是平等，不過每一個業障不同，所感就不同，我們佛性是平等的，因為最嚴重等於總有些人那麼有錢，有些人那麼窮，揾招唔得猛，咁有啲人咁長命，有啲人咁短命，有啲人一生冇病，呢啲人成日孭住個藥煲，點解咁唔同？人人都同阿媽生出嚟，點解有咁嘅分別咧？就每一個人所修個心地唔同，所做嘅業唔同，所以有咧貧富貴賤、受擾窮通種種嘅分別啦。咁家婆菩薩道嘅人。你想得自由解脱，你一定要平等心对待一切人，唔好杀啲众生，唔好伤害啲众生。咁你咧个慈悲心增长，你个业障、你个冤家就会少啦。咁我昨日咧有个小徒弟，佢系中学毕业，佢算好彩，人人都好难揾嘢做，佢突然间咧揾到一份咧系嗰啲。都試過啲叫做咩交易所嗰啲咁嘅，請佢做長工，都唔係做 part time 做長工。咁但呢個老闆咧，當然要應酬啦。做交易所呢啲金融活動嘅，好多應酬噶嘛。又想佢帶佢去大陸，咁啊帶埋佢去。大家都知噶啦，凡呢啲咁嘅應酬，活動喺大陸添，邊一樣唔係地條大肉嘅？可以講碟碟碗碗都係殺生害命嘅。加上係飲酒，我見過大陸啲人飲酒咧嚇，我都去見過佢哋。佢哋飲到已經醉，飲到都唔飲得啦。佢話都要開飲，吞一啖，飲一啖酒咧，好難先吞落去，咁辛苦佢都要飲。咁佢就為呢個問題真係問我，我話點啊師傅？佢話我受過五戒嘅，喺你個徒弟皈依㗎，受過五戒嘅，咁啊點？咁啊環境我好簡單咧。我本來五戒有條就不妄自，唔可以講大話嘅。我大就咁嘅情況之下咧，佢就保護自己個道心，亦都保護佢嘅利益嘅經濟，唔好使咁多錢，我就可以講大話。咁啊點樣講法咧？我嗱，如果叫你飲酒，你話對唔住喎，即係話睇出我嘅黑色部，即係心臟病啊。咁啊心臟唔舒服，你飲酒刺激佢啦嘛。我話咁你咪可以講大話。或者心臟病不舒服咯，咁你飲咪飲汽水，飲果汁代替啦。 我从食嗰啲蝦蟹，我就同佢講，我咗呢個 skin allergy， 呢個皮膚敏感啊，係嘛？咁就皮膚敏感咧，就唔食得呢啲咁嘅蝦蟹噶嘛，毒噶嘛。我哋家現實呢個社會上，好多小朋友都唔入得噶。大家呢啲唔係講大話，雖然大家有啲人身受嘅，好似有啲後生仔唔食得蝦蟹噶，佢真係周身皮膚癢，係啲乜嘢 skin allergy。咁你咪話我有呢個 skin allergy， 我唔食得到蝦蟹。唔合理推曬啦！呢啲大話咧可以講，第一保護你個道心，第二啲魚蝦蟹嗰啲咁嘅嗰啲酒咧，一兩千蚊一支都有嘅。你飲少兩杯，食少啲藥，仲慳翻錢添。我又可以保障你信佛嗰種嘅道心，亦可以保障對方慳翻佢啲錢。我何樂而不為咧？我哋試下呢、這個問題，我試過好多個都問我嘅，即係做生意嘅有一個同你做生意嘅，都係出去應酬。都是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这些这么大话呢，你可以讲。我们不吃肉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观察自己吃众生轮回六道啊，你吃我又我吃你，今世你是我的父母，来世可能我是你的父母，调转来啊。八菩提心里面都讲啊，食其子而不知，闻王上矣。你们明白一点啊，食自己嗰啲仔啊，佢都唔知得噶。我食啲畜生啊，自己一個人都迷啊。我哋啲畜生佢都有靈性啊。畜生唔係話佢嗰對樣係畜生，佢就有靈性啦。我養只貓，咁我坐個位咧，就係真係咁嘅，因為我行動唔方便，就驚跌倒就坐一凳咧，貼凳好穩固嘅，唔怕跌嘅。咁我一坐低咧，佢就坐喺度我膝头哥嗰度噶啦。咁系好多人睇到师傅，你做乜嘢保持只猫啊？佢就闹佢，闹佢咧，啊佢又鬼咁醒噶喎！你闹咗佢就唔坐我张凳，又唔坐咗我呢个膝头哥，成个礼拜都唔坐。后来我咪点解佢咁样对啲猫有性噶？佢你闹佢咧，佢懂噶，不过得佢嗰晚咩，你唔知佢乜嘢嘢。他说他懂的，他们下回说我说 say sorry、他说这个会好一点，我说这个话了，他说我跟你讲嘛，你跟你话你就不要说不要 say sorry， 你可以坐，我跟他说的时候呢，他真的坐回蜘蛛坐上跳上我膝头哥坐在那里，我一起身吃完东西一起身回来诵经，我啲病企咗稳，因为我企唔稳，咁咪好易坐翻落去砸到佢噶嘛。我就扶双手起身，佢就已经变成成企得正嘅，佢已经上咗凳坐住啦。所以你见啦，我哋好多嗰啲咁嘅畜生嘅故事咧，都系有人性噶。咁既然畜生有人性，只不过佢啦就系咧业障深重，堕落做畜生。表面上同我哋系唔同，我系人，佢系猫，佢系狗，其实咧佢有性噶。佢系知得咧点样保护呢个主人噶，其实畜生咧都系有佢嘅灵性啊！我哋唔好伤害畜生啊！你唔同佢结呢个冤，唔好伤害佢，平等对待，好啲善待佢，佢会感恩，佢会多谢你噶。今世报你唔到，佢来世都要报你噶。如果你杀佢、食佢、斩佢，又蚊又叮又蒸又煮，令佢受苦嘅话咧？落色的照样啊，所以行菩萨道的人一定呢要大慈大悲，以这个无缘大慈悲，这个没关系的，总之我跟他有缘，可以教化他，可以道他的，我们都要道他，都要教化他，更加不要伤害他，你既然不伤害人，你人都自由平等了，他就不会有感到这个扭鞋枷锁，令到自己不得自由，唔得開放嗰種個果報咯。嗱呢種咧，最緊要將你觀音菩薩，觀音菩薩得到解脱自己啦嚇，呢、這個內心嘅煩惱，你指佢呢種嘅大慈悲咧，加被眾生能夠離開咧呢、這個扭鞋枷鎖嘅災難，所謂鎖不能著啊。佛法者，烈音嘅原文，遍生慈力，能令眾生經過險道。就賊不能劫，这个十四无畏足尊第八种，第八种呢，无畏就属于这个 免除呢個賊嘅災難。嗱，咁啊賊嘅災難咧，好多人都聽過噶啦，或者俾人個標心啊，又俾人打荷包啊，諸如此類咧，其形式種種都有噶啦。呢啲係賊嘅災難。嗱，咁賊嘅災難咧，我哋亦都得講下因果嘅。嗱，我聽過好多人講。嗰啲卡啊，嗰啲信用卡啊，當然如果唔塞咧就冇問題啦，或者冇人打呢個荷包勒索你都冇問題啦。如果萬一塞咗咧，俾人將呢個 number 咧，所有身家一次過冇曬噶，或者俾人一打劫，咁攞咗張卡劫持你，攞唔到錢咧就唔放你，都有呢啲屬於咧係一種咧賊嘅災難。嗱，咁我哋如果有咁嘅災難咧，就奉勸大家最好咧就念下觀世音菩薩。嗱，念觀世音菩薩咧，觀音就係大慈大悲嘅。你有咁樣機，我哋有咁嘅感應，好似我哋開個電視機，你係撳住嗰個台，實有反應嘅。除非你個電視機壞咗嘅啫，唔係因為撳住呢個台咧。呢、这個台個節目你一定睇到啊，所以為大家感應啦嘛。咁加呢個賊難咧，就係話第八種佢嘅滅音嘅原文，滅音咧音就音聲，你音聲就我音滅啫。好似我家下講經出唔大聲，你就滅音滅咗我啲音聲啦。我話先滅嘅喎，音聲依然係全部依然講緊。所以呢個滅音咧，就係咧，我哋對住啲音聲，唔好過分嘅分別，即係等於話人哋批評你，你就當佢冇道；人哋讚歎你，你都唔使又好嘢又歡喜，你都唔使歡喜。你了解呢個音聲係如幻如化，係因而所生化，唔俾呢個音聲轉咗去，就好似冇咗音聲一樣，所以叫做滅音啦。滅音咧就唔係話將音聲咧毀滅咗，而係完全咧唔跟佢流轉，唔俾佢轉咗去。咁點解唔俾佢轉咗去咧？主要就係反聞聞自性。你個反照個功夫，所以我哋上嚟都講過啊。初於文中，你入流亡所，所有嘅嘢動靜異相，了然不生啊。滅呢個滅音咧，就係、是、動靜異相，了然不生。雖然對住呢個動同埋呢個靜嘅兩種音聲啊，但我唔會俾你轉咗去。仲有念念反照自性，反聞自性，唔俾佢音聲咧轉咗嗰個滅音啦。原文原就係原本，聞咧就係聞性。我哋呢個聞性咧，聞體就不生滅，聞用就係生滅嘅。我哋呢個聞用咧，聞音聲呢、这個聞性咧。對住音聲係分別是非好醜，就隨呢個音聲轉咗去啦。咁但觀音菩薩修呢個反聞聞自性耳門功夫啊，對住音聲唔俾音聲轉咗去，是好嘅音聲，唔好嘅音聲佢都無所謂嘅。至於呢啲反聞自性，就音聲既然不可得，內境啊，即係內心。这个民众这个民音声这个新朋友呢也都不可得啊。有外面的声尘才有他这个民众。没外面声尘也都没了他这个民众。所以呢外脱离这个声尘，外内脱离这个民众。民音声这个文体，所以他的滅音的原文呢原本成就不生不灭这个民性，就是将这个文音声这个文用啊，不再随音声转回转过来回归自己这个不生不灭的文体，做这个时候它就发生一种慈悲的力度，我就说从体起用嘛，正到不生灭的体就有一种呢的力用，所谓无缘的大慈悲啊，或遍生的慈悲啊，普遍出现一种呢是慈悲的力量，我们讲的叫做无缘，大慈悲叫做无缘，这个无缘不是说跟你无缘，我们叫无缘怎么道理，这个无缘就是没关联的，你又不是我亲人，又不是我兄弟， 連朋友同事都不是的，總之大家都叫做是一個人，即是等碰到頭呢，你有什麼事情菩薩就會幫你，那就叫做無緣大慈悲。那麼觀音菩薩轉這個音聲，不隨音聲轉，將這個民眾的心念回歸這個不生命的問題啊，他們重啟起動，有一種無緣大慈悲的能力，或變生慈力。那既然有一種慈悲力，而這個媒體要加被眾生所能令眾生清我名號，經改顯露，賊不能劫，那些賊佬呢都不可以跟你打劫的。這些都是故事的，大概中華民國大概26、27年，咁啊，西湖即係1938、1945咁上海引咗個大富翁，佢嘅名叫蔡仁創，呢啲當時都轟動一時嘅，因為佢社會名人，係有錢人家做大生意。咁當然佢有錢咧，當然好多賊都想炮製佢嘅啦，即係仲要標佢個心勒索。咁有人咧，佢自己就揸架車去外邊應酬。咁去到呢個市中心嘅地方咧，就有4個賊人攔住架車。咁一停車，一賊就上車啦，就將佢一槍指住佢，叫佢唔好聲。咁其中一個賊人揸住佢架車咧，就走。走咧，咁喺個車廂裏面，佢就好驚啦，問你觀音菩薩啦。咁點知又經過一個另外一個市區，我就見到嗰啲賊人就驚啦。就驚住有人去捉佢，亦都驚住咧呢個蔡仁創咧會叫驚動咗嗰啲警察。咁啊果然咧，佢一叫啲警察就嚟，咁就協助住人質咯。咁啊叫佢落車，落車咧咁就協助佢一齊行。嗰啲警察當然又唔夠，仲都開槍打人啦。佢係事主嚟噶嘛。咁但係咧嗰啲賊啊，都是驚的，那警察你都行埋嚟，人質以前唔到自己就被捉，就好危險事噶喎。咁就先入手嚟嘅，佢就向呢個蔡仁創咧係連打3槍，希望打死佢自己先可以逃走。點知佢連打3槍啦，呢個蔡仁創咧就跳咗3下，唔單話打唔中佢，打唔到佢，傷唔到佢。每響一次響槍，佢就跳一跳；每第二次響槍，第三次槍響，佢就跳第三次。連佢自己都莫名其妙，點解會跳三跳咧？佢自己都唔知道，亦都係證明佢咧，當初佢一向都係念觀音菩薩嘅，所以咧就得到菩薩嘅加庇，免離呢個賊嘅災難。咁另外有一個居士嘅一家有17口，佢一家17個人，咁啊當晚觀音菩薩一堂冇俾佢嘅主人，佢哋聽日咧，你哋全家都有災難，有賊人打劫，佢話其他16個人都可以免難，佢話有你啊不能免，所以話定業不可轉。他由於你信觀音菩薩，所以呢我就加俾你。你聽日有一個賊佬嚟，他姓黃，他就麻子，麻子一個豆皮，我產生豆皮叫做麻子，姓黃的三麻黃，他是豆皮的，他叫黃麻子。他說他來到打劫時子呢，不單是搶他的金錢，他就拿這個性命。為什麼呢？因為他前生呢是斬了16刀殺死了他，16刀死都不行了，16刀是吧？所以今生你們要還他16刀。所以呢你17個人口，那16個人都沒事，那你就很難避免，那你要念觀音菩薩。那這一個居士啊，他信觀音菩薩的意啦，他就信這個因果，見觀音菩薩破馬給他聽，但是他都很鎮定，其他16個人叫他們躲起來不要出來，那他們自己都在大廳那裡擺了一圍菜，好的餸菜，然後等 不過莊真係嗰個皇馬子嚟噶，咁佢就叫佢即係佢做皇馬子啊咁啊咁樣，係咯，你知道我個名叫做皇馬子啦。佢就話俾佢聽，搬一個服務俾佢，所以我家下咧，我就即係等啊，等你如果斬翻十六刀，我未斬啲錢咧，未還手俾啲錢咧，我大家食翻餐飯先，做好朋友。咁呢個皇馬子一諗呢件事，既然係有因果，從前佢殺咗個十六刀，我家如果殺翻十六刀，佢當然佢係唔心足啦，咁又結呢個冤。咁大家你殺我殺就冤冤相殺，又何時了了咧？所以話呢個黃麻子有啲善心，佢不如咁啦。佢我食完飯咧，我用個刀背啊，嗱嗰啲菜刀啊，我一邊嚟嘅一邊個背個尖個頂嗰邊就嚟噶嘛，掘噶嘛。我用個刀背，將分頭個背脊，就當你還咗十六刀啊。咁即係嗰啲個黃麻子就咁個背脊咧，喺用個刀背啊。就將嗰個信下，就當係呢件事咧，大家了結啦。你就當係咧，你殺數刀，我就還翻數刀俾你，從得到解脱，一免離呢個殘嘅災難。咁啊，可見啦嚇，佛教講呢個因果係好緊要啊。所以殺生食肉係一件咧好傷慈悲嘅事。我哋學佛嘅人慈悲都來唔切啦。叫我哋傷害眾生啦，所以觀音菩薩啊，佢傳音佢就南無大慈大悲廣大靈感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就佢咧大慈大悲嘅，大慈就以眾生嘅樂，大悲就拔眾生嘅苦啊，眾生有苦，菩薩咧加俾佢拔咗佢嘅痛苦，好似十四種無畏一樣都係苦啦，去解除個痛苦，嗱咁有苦就冇樂啦。冇咗苦，當然就俾佢一個快樂，將遠離呢個災難係如意吉祥啦。所以大家啦，我到處講經，我都話我冇咩好嘢教人，我自己都冇咩修持，只係勸人家哋咧念佛食素已經係不簡單噶啦，仲冇乜事嘅。事實上社會上有幾多個人殺生，有幾多人食肉，真係殺生食肉咧，好傷慈悲心。結下呢個好深嘅冤仇，如果你真係改下，就算你食肉，唔好食嗰啲唔斬嘅唔食，唔擺尾嘅唔食，唔游水嘅唔食，唔飛嘅唔食，唔好咁樣。你食嗰啲現成嘅，而且現成嘅都係新鮮嘅，大家全部外國知㗎啦。外國邊有新鮮雞賣㗎？邊有生湯雞㗎？連雞都睇唔到啊！睇到我都係湯到擺喺雪櫃。藏住，你認為新鮮你就買，你認為唔中你就唔買。市面上嗰啲外國人啊，根本就唔食新鮮湯嘅雞嘅，你想湯都冇湯嘅。我諗住過住咗廿幾年，我未曾見過一隻會行會走嘅雞，想見咧係見唔到嘅，冇話湯雞添。其實佢哋冇翻嘅，又邊個唔係 oversize？ 邊個話 overpan 啊？個個都係肥佬，個個都係高大嘅。嗱，我哋中國人都係湯新鮮湯食啦，唔係話就唔夠味道、唔夠鮮啦。我哋何嘗大咗？我哋中國人啊，何嘗又高咗？點樣一樣瘦？早同家比就冇得比嘅。咁就説明咧，其實食啲眾生嘅肉咧，你要食，當然都冇乜辦法。一個人真係食肉嘅，你食嗰啲現成，即係湯好嘅。你就唔係中意食啲肉，你唔買啲肉；唔中意咪唔買，冇嘢噶。佢冇強迫你買噶。咁啊，點解唔同咧？嗱，你親自嘅湯，我指定邊一隻夠新鮮，邊一條夠擺尾游水三碗，呢、這個魚就歸你啦。係你殺死佢啊嘛。嗱，咁如果我買嗰啲現成嘅咧，我嗰個做生意嘅，佢為咗客仔喎。每日湯唔多豬，湯唔多牛，湯唔多雞，係為啲食肉嘅客仔。咁但係咧，你有權食噶喎，你唔一定要買。好似我哋通常食素，出家人都食素噶，大家都公開知道噶啦。咁唔通我哋去街市一隻隻咁揀咩？我哋都唔使避，我就行過，但我哋唔一定買。佢冇權話行過啲，我哋唔買唔得，冇咁嘅權。咁你唔買咪冇事咯。 就算你买你食，你不是亲自杀他，你不是指定杀他，他老母应该被人劏了，不过你买就有一份，不买就没份咯，这个罪就轻很多了，就好像打劫，你这个打劫的就比较罪重，这个看水看不好一点，大家被人拉到肯定罪没那么重，大家这个法大家都知道了，要趁着他打劫被人拉到这个罪是重一点，我只是看水的而已，都是打劫，我觉得看水的而已，应该法律上没人同这个打劫是这么严重的罪的，这些法大家都不清楚了，所以这个食欲的问题都是这样，有些人说他我没杀过，我叫工人去帮我劏嘛，那这个是家庭助理，他是跟我煮饭的请他回来，咁我话食鸡，佢帮我去劏卖劏，你就知道佢做工。佢话唔帮你做工，帮你煮饭服侍你，佢冇理由唔听你话噶噃。如果唔听话，俾人炒鱿鱼，我请你做乜啊？我请你系服侍我同我做嘢噶嘛？你唔听话，请你做咩啊？咁啊，连份工都冇做，咁样呢个同你煮饭去买餸嗰个人咧，佢系奉你嘅命，你叫佢劏，买嚟劏。他就幫你劏咯，雖然你沒有劏，你就用銀紙買來劏，是你的命令，所以這一點大家都要明白，很多人有誤會，說法師，我真的有人問過我，說我沒有劏過，我是個工人去劏而已，或者我就算我自己親自沒有工人，我去賣給我就叫他幫我劏咯，我亦都是一樣的，我這個賣雞的，他是做生意，他希望你幫襯，他怎可以說不幫你劏啊，是你给钱他叫他帮你劏的，命令都是在你这个主权都是在你那里来的，所以这些问题呢大家就明白了，不要自己杀，不要教人杀，在戒经里面都讲问题了，自己杀一样，你教人杀，你没有杀都是一样，所以一旦有这个杀生的事呢，就没有了这个慈悲心，很多灾难呢都嚟噶啦，所以我哋呢个平出家人，在家信佛都好啦。我哋信佛嘅以呢个平等心，唔好得伤害啲众生。你个冤结得唔好咁深，唔好咁犀利，你就生生世世你啲自由自在就冇咗咧，嗰种咪种种嘅灾难啊，冇咗呢个贼难啦。所以因缘文天生慈力，能令众生清我名号，经过显露。拆不能劫啊，九者分文离尘，就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嗱，呢下话有三段文，就系讲唔好有呢个贪嗔痴。嗱，贪嗔痴咧，就系我哋佛经里边讲嘅，就佢哋三毒，毒之有毒嗰个毒啊。我哋无论有贪、有嗔、有痴，或者具足两样，或者只系得一样，或者三样都具足，反而咁严重咧，一有咗呢个贪嗔痴烦恼咧，就可以毒杀我哋呢个法身慧命，我哋啲功德善财都俾佢抢咗去噶啦。因此呢个贪嗔痴咧，系为一切嘅修道者，包括出家在家信佛者。是修行，我们日日咁念经拜佛食素，就是希望咧我们的善心增长，功夫道德远离呢个贪嗔痴三烦恼毒。如果贪嗔痴烦恼唔除，当然咧呢、这个生死轮转啊系无可避免。所以出家人就我哋三门，三门咧印度话佢哋三门，中国叫勤色，就系勤修戒定慧。识住贪嗔痴啊！我哋持戒就可以断呢个贪心，我哋修定可以断呢个嗔恨心。你如果你冇定，就梗系嗔恨啦。所以修定断呢个嗔恨心。嗱，如果修慧就断呢个愚痴心。若果冇呢个戒定慧，就冇呢个贪嗔痴咧，依然系保存唔会除啦。一定要咧有咗戒定慧，先可以远离呢个贪嗔痴。咁加呢段经文咧，就系、是、讲 遠離呢個貪嗔之三種毒。如果我哋有任何一種或者兩種或者三種嘅齊備咧，就應該咧就要多念啲觀音菩薩，做啲修心養性嘅功夫。我哋如果常常念觀音菩薩，個心就靜，個心靜咧就冇咁多貪求，冇咁多追求，你就會好啲。咁啊，三毒之中咧，加第一條即係第九啊，斷呢個貪淫。就是貪欲裏面通常講的財色名食誰都是貪，但是一般來講都是貪這個淫欲比較多一點，比較嚴重一點的男女關係比較多一點。其實男女關係小則可以令你選財，大則呢可以令你傾國。有時有幾分鐘經文就講好像你聽讀第一讀歷史就知道了，我哋中嘅唐虞夏商周啊，先至有七國一路到今日。有最先嘅唐虞夏商周咧，周啊周朝就最先呢五個朝代，我哋中國咧嚇有歷史以來係最先嘅啊。咁個周幽王咧，佢係皇帝啦嘛，咁佢有個妃嫔，最得佢哋叫褒姒。大家讀歷史都知道喎，周幽王草兵處。庐山放烽火，七十里诸侯。但呢个褒姒咧，虽然贵为王妃五八位，但佢从来对个皇帝周幽王都唔笑嘅。周幽王点样宠爱佢？咁啊，点样赐赠俾佢？你想我笑一笑咧，真系好难啊，冇得倾。咁周幽王问佢啊：，咁你要点样你先可以笑一笑俾我睇睇咧？佢话：你咁啦，你喺庐山放烽火，我就笑啦。嗱，庐山咧放烽火就喺舊時嗰啲，因為冇呢個電信啊，冇呢個通訊咁發達咗啊嘛。咁啊，呢個皇城如果俾嗰啲外邊嘅人侵略啊，咁啊點樣通知嗰啲諸侯去救啫？所以喺呢個庐山咧燒起呢個煙火，燒煙火因為各路嘅諸侯大將睇到哇，我哋皇城被侵喎，就快啲喺外邊啦嚇，咁啊出兵攻翻嚟保護呢個皇城。變咗咧，王就打出嚟，嘅內外夾攻咧，邊嚟侵略啲人咧，就肯定咧係失敗噶啦。咁所以就話點得啊？佢呢個係信號嚟噶。佢如果咁樣一講大話，令啲諸侯唔高興咧，我呢個江山就冇噶啦。佢咁樣你要江山，你要美人啦、啊。如果你要江山，你就唔好叫我笑。你要我笑，你就完全冇咗個江山。我再要話咧，俾呢個美色手同呢個刀刺啊！佢哋果然下令叫庐山放烽火，咁啊各路诸侯都嚟咗回家救呢个皇城。点不知呢个周幽王同埋呢个褒姒啊，坐喺个皇城上面呢刻大笑。咁啊各路诸侯话：你仲有个皇帝啊吓，你一个女人，将我哋各路诸侯保护你皇城嗰啲人嘅愚弄，我都冇计啦。你系国王，大家都唔敢声咪。散兵走啦！好啦，下次真系外国啲人知道有咁嘅事，就真系起兵嘅攻打佢啦。佢就真系都唔掂啦，皇城被困啦，佢就放呢个烽火。但个老将一睇，又咪有揾笨噶？对咗我哋就抱住个飞棍嚟笑啫。我哋唔制咯，点解呢啲嘢真系俾人攻打？冇几耐就俾人打咗灭咗个国啦。就可见呢个女色咧个严重。所以呢次讲呢个贪咧。好多嘢有貪，但主要就係呢個男女嘅淫欲，即係講話經文咧，呢點嚟講，凡人呢個淫欲嘅都係一種禍害。我哋修行人要遠離呢個貪欲，想遠離貪欲，好多種方法，其中念觀音菩薩持大悲咒係一種咧，係了斷脱離呢個貪欲一種一個法門。咁講幾次咧，時間已經到啦，都向下問上。或者明天晚上原始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上至一报身，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